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好啊！翻到嚟第二节就唔该你继续 sell 我啦 ，Edward 吓。咁头先系讲到 几样嘢嘅， 几样嘢啦。有啲人就喂移民好唔好咧？咁真系嘅，身边好多人佢都觉得香港系比较悲观啦。同埋佢一有小朋友咧，真系觉得可能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英国啊个教育制度系好啲。起码小朋友咧就而家讲紧哇，即系我身边好多人都结咗婚有小朋友啦，日日睇佢喺个 group 度顶佢，传埋啲哇呢、這个小朋友做功课一年级啊，唔好玩我啦，我唔识喎大佬，我自己都唔识，我都由头。读过啊！你话哇，俾出边啲小朋友点样做啊，大佬？即系见到佢哋好 frustrate， 个小朋友冇办法吓，佢而家适龄儿童一定要一定读书。咁个问题就话，如果有能力，我帮到小朋友，不如同佢去外国读书啦。咁将来爸爸妈妈退休嘅时候过埋一齐揾佢啦。咁另外一节就系、是。而家可能冇小朋友，或者冇 family 嘅，佢覺得啊，台灣生活指數平，同埋就起碼台灣喺華語世界裏面係唯一嘅地方係真係可以普選自己總統嘅， 冇錯。 即係你都會覺得個社會係有希望，起碼就係話你嘅意見係可以得到人哋反映㗎嘛，嚇、啊，又或者係選個人出嚟，佢都係要對你嘅意見負責啊。咁你會覺得嗰個地方係稍為要好香港喎，咁有啲可能結咗婚冇仔女嘅就希望去泰國啦，咁可能做啲小生意開下酒吧啊，就覺得自己啊邊個去朋友去泰國就招呼佢嚟婚啦，點樣可能開間酒吧成日去飲酒啊，即係但係你幻想出嚟情節嘅啫，即係我唔知嗰樣嘢係咪真係咁易做得到，你哋點睇呢？移民係咪？ Eric 点睇 ？Eric 讲下先。 其实我而家三十几岁啦，咁我开始，尤其是喺雨伞运动之后咧、嗯，开始越嚟越听得多身边嘅朋友话要移民嘅。佢哋未必系好中产或者好有钱，但系佢哋都谂紧储钱或者用其他方法，就系储咗嚿钱之后就走咯。未必真系走到嘅，但系走系佢哋嘅希望咯。咁我自己咧，其实就觉得。即係走，我 即係聽你講雨傘運動係其中一個即係 轉捩點嚟嘅。 OK，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哋覺得呢件事做咗咁多嘢都係失敗，咁所謂失敗啦，咁然之後就就有啲失望啊咁樣，咁就希望走啦。咁我個人就覺得係即係我唔捨得。我身邊啲人咯，即係講得又係肉麻啲，即係因為我父母喺度，我嘅身邊嘅朋友喺度喺度長大，我霎時間去咗第二度，其實佢哋嗰個社會都有佢哋社會嘅問題嘅，只不過係我哋而家唔知啫。如果我哋去咗第二個地方，就以為解決曬所有問題，我覺得唔係咯。咁但係我自己經驗就係、是、其實係改變唔到身邊嘅人佢哋好想移民嘅心態，因為客觀嘅環境就係都幾惡劣下嘅。 即係啊，基本上係除咗雨傘運動之外咧，大家其實都有眼睇嘅，即係你香港整個社會咧，其實各方面咧都開始係轉差嘅，即係尤其是梁振英上一台之後呢幾年咧，即係你變咗個社會咧，即係就算雨傘運動之前咧。你都見到咩？有啲咁嘅叫做正義聯盟啊，咩啊，幾條私煙啊，走咗出嚟啊！即係以前冇呢啲咁嘅嘢嘅，即係你會示威遊行咧，梗係不滿政府㗎啦，梗係批評政府㗎啦。但係而家唔係喎，支持政府喎、啊。全世界咧得幾大地方係咁樣搞法嘅啫，北韓係其中一個嚟嘅。OK， 咁即係你其實你將香港 之前唔緊要，但係冇理， 即係你冇理據啊， 論述啊， 唔好講論述啦。其實佢哋完全係唔知發生咩事嘅。咁你變咗，你發覺即係香港人就話：喂，香港唔係國際。金融中心嚟嘅咩？点解搞到好似嗰啲咁嘅专制到北韩嗰啲咁嘅落后国家咁嘅水平，即系好低咯！而家香港水平，咁你变咗你譬如话嗱，我都系家长嚟嘅，即系如果我望到之后一望，咁点算啊？喂，香港我净系睇到越嚟越差啫， 真系唔使啊！你见到师兄个女啊个仔，唔知佢有冇啊？同你个仔做同学啊？你唔得转校， 转校， 听日即刻转校。 喂，咁你谂下，我啲仔女点算啊？嗱，就算我冇仔女，算啦，即系几廿岁，你咪挨多几廿年，你都死噶啦，冇所谓啦，你咪喺度同佢搏过咯。但我啲细路唔掂噶，咁你跟住落嚟，喂，啲楼价好现实嘢啦。唔係人買喎嗰啲屋，咁你點樣樣？第時佢大個點算啊？咁跟住啲工，我哋金融業更加睇到㗎喇，好多都係而家係高幹子弟落嚟做嘢㗎喎。富三代、官三代，甚至乎而家去到四代㗎喇。即係全部喺個中環嗰度行嚟行去嗰班友呢，係啲咁樣樣格局嘅人。嗱，嗰啲人係咪叻？佢有啲係好叻。 啊，好多冚唪海歸派嚟嘅。問題就係佢一坐低喺一間公司，佢一開始就有大量資金嚟噶啦。一個二十幾三十歲嘅後生仔，有乜可能咁樣？ 呢個就係佢點解會請佢原因。 冇錯啦，嗱，大行 海歸咁簡單。 冇錯啦，大行有大行請。其他一啲我哋叫私募基金嗰啲咧，佢係二十幾三十歲人噶咯，佢可以攞住數以億計嘅美金。开一间公司嚟投资，点解系咁咧？大家心照啦。好啦，我望一望我自己啲仔女，惨啦！你哋真系乞衣仔嚟噶，乞衣女嚟噶。因为点解啊？喂，我哋冇后台、啊，即系你睇到香港社会慢慢发展落去，同大陆系冇分别嘅。你系要讲关系，讲后台，而我哋系冇嘅。咁你只有二十年之后，香港人所谓本土出生嘅香港人咧、基本上你系。我可以話俾你聽，我都幾肯定咧，你係次等咗嘅，即係你喺上邊話事嗰一班咧，冚唪唥都係喺北京啊、上海派落嚟嗰班高幹子弟，全部壟斷咗你整個就業市場。金融業係其中一個，我相信其他都越嚟越係嘅。政治上啦、經濟上啦，即係揸住你個命脈之後，試問你下一代有冇運行啊？係冇運行咯。唔好講樓價啦，即係你到時連㓥房你都可能唔夠錢住嘅時候，如果我係一個香港父母。你话俾我听，我可以点做？我第一样嘢，唯一一样嘢可以做就系搵到啲钱走啦。我唔走，我啲细路都要掟走佢先噶啦。咁变咗，即系喺呢个圈里边，你话去到呢、這个呢、這个所谓嗰个局面啊，你想啲人留翻喺呢一度咧，事实上系困难嘅。即系要俾到香港人一啲，尤其是有啲能力走嘅人， 系 好困难。 走唔到冇计啦，系咪先啊？ 系冇错，即系走唔到咁咪认命咯。咁所以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就算系咁样嘅局面，系咪走咗之后你可以解决晒所有一切嘅问题咧？未必系嘅。即系而家要话到佢哋，俾佢哋听就系话，就算你真系要走，喂，你试下做一啲嘢先啦。即系你唔好其实。是不是而家嗰个环境是恶劣到咁样样呢？其实我又觉得未系。只不过香港人好多时呢就系一种好被动嘅心态，同埋就系觉得话我哋系好灵活嘅香港仔，又好醒目嘅，最紧要呢就有即系窿窿罅罅走咗就得㗎啦。从来系唔敢去抗争，亦都系冇咁嘅勇气去抗争。因为香港人好锡身嘅大部分都。即系所谓勇武派，我成日讲啊，即系我同阿 Eric 讲都系话嘅。香港冇勇武派嘅，你知唔知咩叫勇武派啊？勇武派系要走入去谂住死。如果你谂住系入去死嘅时候咧，你就去用武派啦吓。咁、但系全部都唔系撞烂个立法会玻璃就叫用武派，所以香港系冇用武派嘅。如果你问我都系咁讲， 争得好远咯，即系香港 真 系 好远 嘅， 真 系打烂玻璃， 打烂玻璃啫嘛， 打烂玻璃但系问题， 你睇人哋外国啲系乜嘢啊？ 政府官员嗰啲觉得，哦， 好大 你打烂玻璃啊，咁样勇武啊，可恶啊，咁样即系咁样噶啦，已经系。 咁你既然冇用武派嘅时候，你就唯有行你一条路，你就要靠公民社会咯。咁如果你公民社会，如果香港人大部分真系多啲人醒咗，跟住你好简单啫，大部分系登记做选民，跟住我有你冇你，总之我去区议会又好，我立法会又好，我硬唔中意泛民都好，我含泪含乜投票都好啦吓、我都系唔会投俾建制派嘅，我唔会俾佢有建制派有蛇斋饼中可以赢得太多票嘅。如果好多香港人，如果系尤其是读个书嗰啲，系能够有个咁嘅醒觉咧，其实香港系咪真系完全冇得救咧？我又觉得未必系咯。 或者咁讲就系话，如果你唔行出呢一步，你唔去做一个起码即系一定程度上面嘅一个抗争啦。咁你仲話講嗰種情形呢，即係你話咩富四代啊、富五代去壟斷咗成個香港經濟命脈呢樣嘢，一定會發生咯。即係我哋去做少少嘢，可能都會發生嘅。問題即係你可能會將呢樣嘢延遲咗、拖長啲，或者如果真係好好彩有啲好大嘅變化喺內地啊，即係變化又出現咗嘅話咧，都有機會可以或者避免到嘅。但係如果我哋唔走出嚟，尤其我覺得呢個係最呢、這個即呢嘅。又喺度黑 sell 啦，即系话呢十八个专业团体走出嚟最可贵之处咧，就系话入边其实好多咧，应该都系话可以有能力可以走嘅、但系佢哋应该会更加会选择咗留咗喺度，点都同你惯呢一铺，同你挥过，挥咗完全唔拿掂啦，先算。即系呢个我谂系大家嘅一个谂法。 其实头先阿 Chris 你讲或者阿 Eric 讲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即系形容紧而家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心里面系即系。爆晒粗咁样嘅，即系 咁你可以攞支麦爆啊，咁 口头上都得嘅， 唔捻过瘾啊！你要讲出嚟啊，你明唔明啊？ 我始终初到贵境，我唔系好惯，第一次就咁 唔捻使惯啊！而家我就带领你爆粗，点捻样先？而家你头先个心点样爆粗口出嚟？关于咩先？ 唔系，譬如 Ever 头先讲一样，特别系讲富二代、富三代、官四代嗰样嘢，其实对于。 初出茅庐嘅大学生，或者系对于一啲可能三十零岁嘅所谓专业人士，其实系受好大影响嘅。因为其实心理上我自己都系嘅，系好唔平衡嘅。 唔平衡想打柒佢定点咧？ 唔系，当然系啦。 起码要屌鸠佢先。 系系，即系你觉得佢系特权分子嚟嘅？ 是啦，当然是啦，同埋我哋根本就唔系喺同一个起跑线度囉。那个 game rule， 即係所谓嘅游戏規則已经系完全唔公平嘅，然之后我哋喺同一个地方政策向你倾斜，跟住我要好努力，由朝早譬如我今朝返工，其实我返六点钟返工到而家未瞓过觉，跟住做好多个钟头嘢。但其实个回报系可能比佢讲一句说话同人哼哼杯个回报系低好多嘅，我做好多年先可以同佢追得到嘅。咁我咁努力竟为咩呢？可能好多年青人啦、都问緊呢个问题囉，就係、是、我其实努力我有啲咩呢？如果我哋能够答得到呢个问题，就係即係所谓香港有希望囉，我自己会咁睇。 咁嗱，我啊，再俾啲时间你嗱，呢几个月咧，楼同股票就动荡好大啊！你点样将呢样嘢话俾佢听？其实呢一样嘢系关，即系你头先讲港互通、港深互通，点样嗰样嘢影响到你民生，又或者你觉得喺你嗰个 sector 嘅人点样 perceive 呢个 message？ 我谂其实大家好。清楚睇得到啦，即係头嗰半年嘅时候呢，即係由一月到六月呢，即係大家好似好畅旺咁嘅。即係你记得嘅时候，就最主要係因为呢成个上海 A 股市场啦，深圳都系啦，係咁砰砰声上去嘅。咁当然你知大陆个市场呢，全部都系一个政治嘅环境所推动嘅。咁、当时因为你官媒呢又不停出去哇上海好点啊，你继续买啦，上深指数呢可以升到去八千点啊咁样。咁好啦，咁就见到啦，去到六月中嘅时候呢，五千一百点啊上深指数，跟住开始向下调啦。咁港股呢就完全跟住晒㗎喇。嗱，其实呢个呢大家就睇得到呢，香港嘅股票市场呢其实呢已经系受呢个 A 股非常之大嘅影响。 因为好多 H 股喺度嘛。 因为好多 H 股，咁亦都知道啦，成个市值啊，香港嘅市值啊，大概有成六成几至差唔多七成呢，其实系大陆嘅上市公司嚟㗎喇。即系你香港本身或者喺其他非中国大陆嘅公司呢，系得返呢大概系三成几嘅公司嚟㗎。咁你諗下，即係老实讲啦，成日话自己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我唔系好觉得点国际化嘅啫，即系因为你嗰个成个市场里面嗰个含量啊，好多都系大陆嗰个公司去，个比重系好重嘅，同埋个影响力咧系非常之高啊。咁因为尤其是沪港通咧，就喺旧年2014年嘅11月咧，应该17号嘅时候通咗啦吓。咁跟住成个大市嗰、那个走勢或者個影響咧，跟中國大陸嗰個走勢咧係越嚟越相同嘅。即係如果你翻去屋企咧，你 Google 好簡單嘅啫，恒生指數嗰條 curve， 跟住對埋嗰條上深嗰條 curve， 你自己拼下啦，好近嘅。嗱，以前你話喂都係跟㗎啦，跟交中啫嘛，係當然啦。咁全世界都跟美國㗎啦，美國係最大嘅市場嚟㗎嘛。咁冇咩問題嘅啫。即係香港係一個完全對外嘅市場嘛。但你慢慢見到香港就係話嗰種嘅波幅性咧。以前系唔会有一啲单一股票波幅得咁紧要，即系而家系讲紧咧，一只股票系几十个 percent 上下，即系一日嘅波幅。以前系有，不过系一啲咧，即系我哋所谓嗰啲， 即系俾证监拉嗰啲 三线牌啦，冇错，即系平俾人即刻第二日俾证监要解释 你搞咩啊？嗰啲你有睇《窃听风云》啊？ 冇错，晒啲咩？系咪叫华丰国际？我谂记得咗。咁你諗下而家香港嘅情況呢係越嚟越近似㗎。嗱，大陸冇咩問題，大陸有個叫停板機制，10% 即刻玩完，唔俾你吹。香港冇㗎嘛，暫時都仲未有啦。咁所以你見到就係嗰個所謂個 A 股化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呢，你話 A 股化嚴重又點啫？冇所謂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變咗喺外國嘅投資者就會發覺啦，你香港本身係一個成熟嘅市場嚟㗎。但你而家慢慢趨勢呢係向一個不成熟嘅發展，即係你係倒退咗㗎其實。嗱，你市盈都越嚟越大， 冇 用 冇一个即系你话跌停板咁样嘅机制嘅一个政治市咯， 系啦，冇错啦，即系因为香港暂时未有停板机制嘅吓，咁、但系个政治市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啦。咁你开始脱离到咧，就系话每一间公司佢哋所有嗰、那个真系嗰个盈利啦，同埋嗰个本身个公司喺跟住未来落嚟嘅时候，佢究竟个投资啊，佢个运作系点啊？即系个股票市场开始反映唔到。如果你反映唔到嘅时候话，亦都系等同于好似大陆嘅市场咁啊。好啦，我作为投资者，咁我点算咧？我以前做功课 嗱，我唔系净系听六叔吓，怼几只 number 我买啊，当我好鬼勤力嘅，我真系做功课，哇！ 听埋阿沈大师， 啊，听多几个啦，听埋阿清姐讲啦，吓，听多几个 ，OK， 咁我先去决定。喂，而家冇用嘅，因为佢哋讲晒所有嘢，我做晒所有嘅功课。李克强讲一句说话，习总讲一句说话，成个市嘅方向可以完全扭转晒。嗱，呢个系纯粹人为嘅政治事，大陆系咁样样。如果香港变成咁样样，好簡單嘅啫，外資仲會唔會留喺度呢？我可以話俾你聽，一定係會再留喺度咯。外資留唔到喺度嘅時候，我請問香港嘅金融從業員仲有咩工做呢？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即係當如果大家都係我不理政治，政治唔關我事，唉、哎，唔入唔到屋嘅政治，喂，冇工做入到屋啦啩？ 哇！嗱，點嗱呢樣嘢咧？我喺呢度轉一轉先，就係話政治，甚至我哋正話講個普選。喺边方面咧，去帮到你而家讲紧呢几个问题？ 其实我想讲翻嚟 ，Edward 头先讲嗰样嘢咧，就系唔单止系个股票市场好受即系内地嘅政策影响咯，包括其实我哋唔想达数据啦，但系你睇翻实体经济数据又好，或者人口组合嘅数据都好啦，其实我哋。老实讲系真系唔算一个好国际化嘅城市嘅，所有嘢都系睇大陆嘅政策嘅。譬如我啲交易员朋友咧，其实佢哋而家主要睇嘅嘢，除唔系好睇啲咩《华尔街日报》啊嗰啲嘢，佢哋要开好多个 WeChat 嘅 chat room。 顶你个肺！ 佢哋要系咁入嗰啲 chat room， 然之后睇下内地嘅股民佢哋嘅风系点样，佢哋收到啲咩风，佢哋就去跟咯。嗱，呢个系即系你话。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内幕，好好 人所共知的内幕， 是啦是啦，或者是好惨的事都好啦，就是好受政策影响，好受内地的情绪影响咁样咯。咁同普选民主有咩关系呢？其实即係当然对于我个人嚟讲，我好希望就即係唔單止喺香港啦，當然係內地都會好尊重每一個人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其實係困難嘅。 我嘗試下，我嘗試下調轉嘅方法問你。我哋唔好講咩普選先，我淨係講你頭先提過你哋界別嗰兩位立法會議員，佢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咁啊近啲，咁啊即係近啲。 首先講首先講Full Death Star 啦 ，Full Death Star 即係唔良性啦。我哋離地要講下英文嘅， 咁啊堅離地。 佢基本上係代表銀行業嘅，銀行業就冇咩好講㗎啦。即係啲銀行即係全部 license banks 嚟㗎，咁根本就係都即係箍得好實㗎啦。佢完全嘅即係活動能力或者代表性咧，其實就好多嘅所謂金融從業員佢影響唔到。反而我覺得係嗰個金融服務業咧，金融服務界啊，張華峰先生係啊。其實佢能夠發表到嘅聲音係好大，如果佢肯講嘢嘅話，譬如話業界其實對一啲事之前嘅滬港通有一啲意見。嗱，老實講啊，滬港通咧唔係業界好多人支持嘅，甚至乎一啲 local 嘅 brokers 咧，香港本地嗰啲華資啊，華資嗰啲股票行啊，其實唔係太支持嘅啫。點解啊？大佬啊！嗰啲生意係去曬嗰啲大陸嘅大嘅股票行嘅， 係啊， 咁樣開完咧，你個滬港通 我都買一隻啊，買一隻六六八八， 係咪先？好多咧，佢係經咧係走入嚟係經你話啲大陸人會唔會走去一間咁嘅 local 華資行開户？梗係唔會啦， 要財證券 傻仔嚟咩？ 所以即係就算有傻都輪唔到， 就算有傻都輪唔到。所以咧，我所知啦，即係呢啲消息都係聽翻嚟啦嚇，就係好多啲 local brokers 咧，佢哋咧係唔係太中意呢一個阿李小加嘅。即係李小加， 個個都唔中意， 好提倡噶嘛。即係佢好提倡呢個滬港通啊，講到即係眉飛色舞噶嘛。 未俾人拉咩？李小加， 暫時未， 好似有單嘢。 冇啊！咁問題就係佢推一樣嘢，當然對於呢個港交所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佢哋係希望令到嗰個 volume 多啲啦，咁啊賺多啲錢啦。咁但係對於一啲 local 卡仔咧， 你事實上係 係對港交所嚟講係好。对呢间公司嚟讲系好，但系对于所有啲 brokers 咧系唔好嘅，咁所以啲 brokers 系好唔中意佢嘅，即系你夹硬开嘅时候，你即系整死我嘅啫，系咪？我生意根本唔会多嘅，咁呢个系根本上直接影响到个饭碗呢一个问题噶啦。咁好啦，第二样嘢就系你张华峰其实系可以将呢一啲意见可以反映，又或者譬如话之前讲过咧，即系同股不同权啦，吓，即系而家就俾 SFC 即系呢个证监一即系巴掌就话俾你听，喂，香港唔可以搞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张华峰 亦都係一句都冇講過嘅。嗱，唔係話佢要保持一個反對或者支持，而係佢起碼要將一個業界嘅聲音話俾人哋聽。金融業究竟啲人係點諗嘅？佢又 佢根本就唔撚識。 可能佢真係唔識。啊，你講得好啱 ，Chris。好啦，而家仲緊要講， 根本就唔撚識。 佢真係可能。 好啦，你根本就唔撚識。 而家你再講嘅時候咧，就話做一個停板機制啊。而家講緊係今年年尾至出兩年初咧。 嗯。 港交所亦都去想 propose 一個叫停板機制，就學大陸嘅。咁、當然就未學大陸學到咁盡啦。咁、但係。所有呢個一啲金融從業員都覺得香港係一個成熟城市，佢呢個市場其實停板機制咪真係需要呢？有冇諮詢過業界呢？咁當然有啦，即係 exchange 都會同業界傾嘅。咁但係又講翻啦，你如果問張華峰咁，佢又做咗啲乜嘢嘢咧？佢有冇同業界人真係認真坐低傾過，或者做一啲問卷，或者做一啲 research survey？系乜都冇做過咯， 呢度你咪可以入翻張華峰咯。張華峰反映咁啊點咧？功能組別佢有幾多票啊？屌你，佢得一票。咁你唔廢啦，呢個功能組別，又或者你功能組別唔會多啲泛民嘅票，喂，你 propose 嘅嘢點樣彰顯到 呢？係啊，同埋呢，即係你知道呢個金融服務界呢係有500多票㗎，五百幾票嘅，五百幾個機構 係啦， 可以 投 嘅。嗱，呢咩機構呢？就係嗰啲呢 exchange participants， 即係我哋講嗰啲啊，喺聯交所嗰啲啊，係啦，嗰啲紅衫仔，或者嗰啲金融貿易場嗰班友仔啊。咁啊，邊個投咧？咪啲老細投嘅啫嘛。咁我幾百人，咁跟住我唔記得咗上屆啦，即係唔好 call 我啊嗰啲 名 字啊。即係上屆係有人同佢爭。張華峰有300，好似唔知300幾定400票，即係 out of 嗰500多票，即係其實都幾高票當選嘅。咁個問題就嚟啦，就係我哋成日話想爭取就係、喂金融從業員，你其實數一數啦，喺香港係有成10多萬嘅，10多萬人，我就撇除埋銀行嗰啲唔好計啦。咁你剩翻金融服務業嘅時候咧，都超過10萬人喺度做緊嘅。咁點 起碼有牌嗰啲有一套頭 啦，再有牌啦。我哋就成日講啦，喂政府話好難啊，點搞咧？幾廿萬人，你咪去證監咯。證監又有牌， 仲有牌。 Eric 有冇牌啊？ 我有， 我都有牌啦。咁我哋咪有得玩咯。你去證監一 list 全部有牌嘅，搞掂，有得選，一人一票。個人票搞掂噶啦，即係你係喺個電腦裏面有嘅嘢嚟噶，而家係佢唔肯做啫嘛，咁佢唔肯做，你冇辦法啫，咁有咩代表性啫？其實係冇代表性咯。 即係基本上你就算而家唔係要求一個一步到位，所謂咩取消功能組別，但係你都要起碼有個 progress。 冇錯啦 ，incentive 就係你而家要去改變，就係本來公司票而家轉咗做從業員票，你起碼將民主成分加， 冇錯啦， 增加咗， 係啦，冇錯啦，嚇，我哋就係咁諗。當然，終極係唔要嘅功能組別， 翻轉頭 應該有 啲建制成日都攬住個功能組別。 嗯， 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喺佢角度嚟講嘅話，其實都係某個程度，即係都係一種方法點去嚴重功能組別。當然，對於我哋啲反對功能組別嘅人咧。其實呢個吊軌嘅，即係我哋反對，我希望去廢除佢噶嘛。咁但係如果佢啲人咧係願意用呢個方法嘅話，某個程度上面佢係嚴肅咗，但係亦都係我哋願意比較去接受嘅一個方法。起碼 係 喺個民主成分係高咗， 起碼民主成分都 起碼喺業界嘅代表嗰個所謂嘅代表性係大咗好多先。 冇錯，冇錯。 呢個其實我哋爭，即係我哋呢個先言財進其中一個成立嘅目標，就係想係將。金融服務界同埋金融界嘅功能組別由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呢個好實際嘅目的嚟嘅。佢至少 呢樣嘢同保險起動都有啲似喎。 係啊，即係佢至少肯聽我哋意見咯。其實而家完全係佢可以話俾你聽，飲熱鉛水係可以有益身心嘅。咁係。完全系冇声， 就系嗰、那个啊 ，Flow the Star 啊 ，Flow that Star， 即系其实系好老实讲，我自己谂，我哋组织求其一个人上去，或者系金融界可能自己围内，即系自己投票选一个人上去，可能个代表性或者个能力，好老实讲，可能都会高过佢咯。 嗯， 咁我想听多样嘢，因为点解咧？头先你讲港互通嗰樣嘢就好，都我都會開始理解到就係話你個 volume 大咗，你個 turnover 多咗，唔等於你叫做帶動到成個所謂叫中間啲 agent 啊啲 broker， 因為其實帶動咗咁多 volume 咧，其實係好細 percentage 所謂中資機構嗰度做翻嚟嘅生意。咁仲有啲乜嘢你覺得而家業界裏邊係最屌牙聲嘅咧？ 我覺得其實就係、是、即係變咗業界裏面睇唔到你未來香港嗰個金融業點樣發展、即係而家香港嘅金融業呢其實同香港整體個社會係 即係好類似嘅，即係 Eric 可能陣間即係都可以睇下你做緊嗰一份嘢係咪咁。嗱，譬如我因為我自己係做一啲對沖基金嘅，咁我見到就係話成個金融業裏面咧，而家全部係着重咧就係一啲好多私募基金啦，即係我哋叫 private equity。private equity 99%咧都係喺大陸去投資嘅。咁變咗成個嘅市場咧，係完全係側重咗咧喺個大陸嘅投資，無論你係喺嗰個所謂我哋叫 secondary market， 即係話喺嗰個第二資產市場，即係我哋炒緊嗰啲股票啊，又或者你係去投資去買一啲叫做 projects 或者啲實業咧，全部都係大陸嘅。咁變咗就係話其他嘅發展係完全忽略咗，忽略嘅意思就係話。香港如果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你係唔應該淨係側重於做一樣大陸最簡單嘅生意，等同於自由行一樣嘅啫。 係，即係而家大陸， 即係你淨係靠 大陸人啦、 啊，大陸人、啊， 拖住攪埋水。 喂，不如咁啊，全香港唔使讀書噶啦，全部做 sales 得噶啦嘛。 即係澳門咁， 你冚啦，係咪？你去海關得啦嘛。喂，你個個都做自由行啊嘛，咁去藥房賣藥咪算咯，讀乜鬼嘢書啫？仲唔讀書掉咗佢啦？係咪先？係咪叫香港人咁樣先？第二樣嘢就話，其實香港好多人咧係想做好個金融市場，包括咧係產品嘅多元化啦，衍生工具越做越好啦。但呢一範嘢咧，喺一個所謂個港交所裏面咧，佢哋覺得咧揾錢係慢啊，揾錢慢嘅嘢咧，你慢慢煲咯。有人做㗎，係有人做㗎，但係佢哋唔係集中去做呢樣嘢。 即係你頭先講嗰啲 instrument 產品多元化 都叫慢 慢。 咁乜嘢叫快啊？ 最快咪揾曬大陸公司冚冷湧曬嚟上市咪搞掂。喂，咁你咪即係又係自由行嘅翻版囉，即係你係要將佢全部賣咗俾大陸，咁呢就喺最短嘅時間裏面搵最快嘅錢，將來點呀 ?Who cares? 即係而家喺上面在上位嘅所有人，尊貴嘅政府官員、司長，所有人，喂，佢有政治嘅本錢，佢亦都大把錢，有啲人返英國硬硬腳㗎啦，第時下我唔知去咗邊啦，佢十年後、廿年後香港變成點，佢哋根本係唔會在乎囉。 呢啲即係短線之內係咪先啦，即係又可以做到條數，返轉頭喺啲阿爺面前又可以吹下自己。 冇錯啦， 一舉兩得，即係梗係咁呢樣嘢啦，係咪先啦，唔通你慢慢同香港呢個慢慢種菜耕田咩，係咪先啦。 識掉啦，而家我識掉啦，好，轉頭返嚟第三節。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